品故事 唱日 要得跟头，这样顽皮，我生气了，我要骂了。 我晓得弟弟虽是生气，心中我欢是欢喜，女儿，我是弟弟的好宝贝。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？ 弟弟笑了吧，笑了吧，笑了吧，妹儿。 哈哈哈哈哈！ 弟弟笑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弟弟，凡是去到前村，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。饮酒去吧， 为父吃去，我儿一人在家，无人陪伴。 你。 事太早，撇下我儿孤孤单单，无人照看。 弟弟，不要失之伤心的话呀，还是饮酒消遣去吧。 既然如此，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，为父去去酒魂。 是， 正是。叫女子看与老金，买酒且向杏花村。 弟弟早些回来。 知道了。 啊，弟弟，过桥的时候要小心了。 晓得。 亲，家事太早。

的桃花开得十分嘛，无声也罢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却在这里唏嘘平时正是春风到处留家客，小作何须闷住 有妹妹。请问小娘子，你们这里叫什么村？ 杜曲村。 哦，这里的人家都姓杜吗？ 只有我们一家姓杜。 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，可有亲戚？怎么，亲戚也没有？哦，老亲没有，新亲戚一定有的呀。新亲戚也没有，哎呀，这淘气了，像是也只有一马和九牛，新亲戚又还没有啊。啊，小娘子，小生新亲戚也还没有啊。 银子归他来了，银子归他来了。 尊府的桃花开的是繁茂盛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 我们哪有不好之理？ 尊府的桃花与别处大不相同。 先是我们栽种的好， 不然是栽种的好，看这娇红嫩白，与小娘子的面貌一般，岂不是格外的好看？ 我看这桃花的颜色，倒与水寒的面色差不多。 哎呀，小生真的醉了，真的醉了。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桃花，每日与小娘子作伴。 哎呀，我弟弟也该回来。 令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小生只得告辞了。 Thank you.

求将解渴，见他顾盼之间颇有情意，不想人海茫茫，难得美人倾心，真乃三生之喜。不免今日再去探访一回，那日听他言道，他有父亲在堂，倘若他的父亲有爱才之意，我便扬眉射火。 就是这个主意， 师徒哪灵？ 书童，书童，事事全懂。相公管我，我管相公。 参见相公。 师徒，哎，我要到郊外游玩，不回家吃饭。倘若无相公请来，你要好生伺候。 哎，相公，您别走啊！老爷说您考完了，马上就回去。东西给您准备好了，您自个儿瞧瞧就得了。 嗯，我不回去呀。 哎，他为什么不回去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他荆轲没中，回去怕难为情。哎，我说相公，荆轲没中，咱们明年再来；明年没中呢，咱们后年再来；这辈子不中，咱们下辈子再来。 下战报。 是个年轻的呢， 你偏偏遇见过啰嗦的朋友。 罢了，崔兄，倘是年轻的，我叫他一声仁兄；倘是年老的，我叫他一声伯父。我与你是八拜之交，应该与你同去拜望。 啊，慢来慢来，我这个亲戚用不着你亲戚拜望。吴兄，你在此稍坐，我去去就来。 哎，慢来慢来，我还有正经话呀。 哎呀，还有什么正经话讲啊？ 前几天我们约定好了要一同回家，我便去雇船，只是这一厢船实在难雇得很。 是啊，那就不要雇了。 好不容易我雇到了一只船，今天下午就要开船。我已约好张王李赵四位仁兄，我们鲁国人同船回去，岂不是好啊？ 哪有鲁国人呐、 张王李赵，你

林林上个人来到了下一些不管家